读文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咁咧就想讲一个资讯嘅，想讲个消息。咁样，琴日咧就曹星如咧就系、是、经过呢个咁样嘅 WBO 嗰、那个重新嗰个计分排位计算之后咧，咁样咧就登上咗咧呢个 WBO 嘅超型量级嘅排名嘅第一位嘅咁样。咁呢一个就证明咗，即系唔系证明咗，即系呢个系令到即系曹星如咧，即系喺20年胜之后咧，咁、样咧就更加就争取到机会咧，去挑战咧呢一个 WBO 嘅世界拳王嘅腰带啊，咁样咁啊取得咗一个资格咁样，咁样咧就至于几时会有可能发生咧，咁样咧咁就系、是、大家需要知道咧，即系职业拳击咧系需要去去即系对战嘅双方咧，就需要去安排呢个赛事咁样嘅。咁就呢一、這个咁样嘅现任嘅呢、這个咁样嘅日本嘅拳王啦、啊、咁样呢、這个超型量级即係 WBO 超型量级嘅冠军腰带嘅拳王啦、啊、咁样呢，咁就係呢个咁样嘅井上啊，井上上嚟嘅。咁样呢就其实亦都会安排呢，就会同呢一个咁样嘅曹星如呢，就将会进行呢个咁样嘅腰带争夺战嘅咁样。咁係即係我想讲职业嗰个即係而家係讲緊嘅係职业拳击嘅世界啦咁样。咁佢唔係通过一啲大奖赛呀，或者係即係一啲打循环赛呀，即係一年一度咁样去决定嗰个冠军腰带谁属嘅咁样，即係唔係世界杯咁样，即係 每有个第三方机构搞一个杯四年一度。 係呀，咁係大家係要去双方係要去约战呀、筹办呀、咁样筹办嘅赛事咁样。咁有冇一个情况出现，就係话呢个咁样嘅你攞冠军腰带之后，咁跟住唔打咧，咁系唔会嘅咁样，因为佢每一个协会佢嘅冠军腰带咧，都会有一个 规定， 都会有一个卫冕战嘅要求嘅咁样，即系嗰个强制卫冕嘅一个时期嘅咁样，咁大概系3个月至4个月之内啦，即系每几个协会之间唔同啦，同埋其实系有弹性嘅咁样，因为譬如可能系受伤啊，或者系真系约唔到啊咁样，或者系即系约唔到，可能你唔肯打嗰啲咁样，咁但系唔系个个都可以去打嘅咁样。一般嚟讲就系、是、排名前15嘅人啦咁样，咁呢、这个拳王咧有权自己去拣佢嘅所谓嘅即系有分两种嘅、有分所谓嘅自由卫冕战或者系强制卫冕战。咁就系、是、即系强制卫冕就系、是、譬如好似曹星如咁样第一位咁样，佢排名第一位，咁你一定要同佢打咁样。咁但系其实你都可以有权就系、是、有即系佢有个周期咁样嘅，即系你可以总之你登上咗拳王腰带之后，你就一定要去打卫冕战。咁、但系你有权拣嘅，你可以喺头15名之中咧，你可以自己拣，即系你唔能够，即系当然你唔能够打个世界排名第78咁样，跟住就打赢佢话卫冕拳王，咁唔能够。咁你会无限卫冕，自己揀 人揾你啊， 系啊，揾我嚟打，揾我嚟打，跟住之后打赢王人，但我又成功卫冕一次咁样，咁梗系唔捻得啦咁样。咁所以有一啲相关嘅规定嘅。咁而家曹星如就 攞到呢個量級入面嘅排名第一位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所以咧亦都相信咧好快咧就會安排到一個衛冕即係井上面嚟講就係衛冕啦，即係曹星如呢邊就係一個拳王挑戰賽啦，咁樣咁就相信好快就會安排到㗎喇，咁樣咁就呢、這、一個其實都幾多情況會發生，去即係我想講其實喺職業拳壇呢有時挑戰到冠軍腰帶呢有時都好多因素喺入面㗎，譬如係你所屬嘅體育會啦、拳館啦，有冇足夠嘅財力啦，有冇足夠嘅 bargaining power 啦，是否有安排到賽事嘅能力啦，是否能夠同對方經理人傾到一個合理嘅 deal 啦，咁樣。咁但係當然你都可以，即係你要打上去前排名世界排名前十五咁樣，咁你要首先即係之前嗰段路你要挑戰到好多有咁樣嘅世界排名嘅拳手咁樣。咁淨係安排呢一啲咁嘅嘢其實都已經有好多好多嘅困難咁樣。咁但係披荆斬棘之下，咁曹星如而家就登上咗呢個世界排名嘅第一位咁樣。咁呢個係可喜可賀嘅咁樣。好啦，咁就就係恭祝嗰方面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又想講呢就係呢係呢、這個點講呢就係、是、因為我其實比較有意見呢就係、是、呢琴日呢出咗呢個消息之後呢咁、就係、是、有啲人就會問啦，點解曹星如會忽然之間上咗去排名第一嘅呢咁樣。咁其實呢個同好多運動嘅比賽都一樣，嗰、那個其實一個積分制嘅。咁、就係你打即係佢每協會佢有自己一個計分嘅制度啦，你打咗幾場比賽，你嗰場比賽爭取到乜嘢成績，係贏定係 KO 咁樣，咁都會有唔同嘅計分。咁佢每一段時期都會有一個即係會有一個結算啦，咁樣咁樣咁嘅講法啦。咁跟完之後最新一輪嘅結算，咁因為除咗你自己打之外，人哋都會打噶嘛。咁人哋打，人哋有贏有輸啊，咁樣咁啊嗰個積分有升有降。咁於是乎大家拉勻之後，咪會有咗一個咁樣嘅排位出到嚟咯。OK， 好啦。咁然之後，琴日就出咗呢一個咁樣嘅曹星如就登上咗排名第一啦，呢、这個咁嘅超型量級嘅排名第一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大家都好開心啦。咁、我都覺得係值得開心嘅，因為嗰、那個挑戰拳王嗰個挑戰權就更加落實。其實之前已經係傾實咗㗎啦，咁樣。只不過係因為其實排名第二都其實係、都係你約到就係打㗎啦嘛，咁樣。咁咁就更加落實呢個咁樣嘅比賽啦，咁樣。咁好啦，咁但系琴日就见到好多咧，就即系好多报道啦，包括 TVB 都系咁讲嘅，就系话呢个咁样嘅曹星如就成为咗呢个量级嘅世界嘅一哥啦，咁样。咁跟住我见到嗰啲一百毛又讲啦，即系曹星如就世界第一啦，咁样。咁大家都话荣登世界第一啦，咁样。咁呢个系我觉得就系、是、你唔系谂住叫我 Q 你啊嘛？咁係呢一個咁係好多份嘅報道呢都喺度講就係話佢已經登上咗世界第一啦。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幾比較點樣講 係咪有啲歧義喺度呢 咪嗰、那個直頭係唔應該咁講。其實係唔可以咁樣講。因為 佢真係排名第一喎、哦。 唔係咁嗰個係拳王以下排名第一嘛。 係囉係囉。 咁你唔係嗰個量級嘅第一嘛。 所以應該係話第二先啱嘅。 嗱但係咁樣講又即系你要明喺一个传播嘅世界，嗰、那个系有啲尴尬嘅，我好少觉得。即系如果 唔系，你可以直接写话佢登上排名第一咯。咁佢只不过喂，佢系拳王宝座底下挑战者嘅第一位啫。 系， 你明唔明啊？即系佢系首名，佢系首名挑战者。即系你唔可以，即系你唔可以咁样讲嘅。即系你。即系嗰个世界第一嘅定义唔系咁样噶嘛、拳王先系世界第一。 因为头先我翻嚟，我都要问一问淡仔嗰个分法系点样？因为唔同嘅运动都有少少喺呢一方面。 唔系，因为有啲人系混淆咗。譬如有啲人就系话，你譬如你系积分第一， 系啦， 积分第一唔代表某个杯赛冠军 系啦， 唔系呢个概念，唔系呢个概念。 我今日都问咪呢个 喺 W 嗰度嚟讲，喺 WBO 嚟讲，其实所有腰带嚟讲，无论系 WBO、WBC 点样都好，点样都好，或者系IPF 点样都好，你都系 第一就是冠军腰带， 都同一条队嘅， 系啦。咁你排名第一，只不过是在嗰个铺底下的顺位的第一啫嘛。咁嗰个唔系嗰个唔系两种计法的第一啦。即系唔系 杯赛联赛， 系啦，唔系两种计法第一，而系排名第一就系恩达拳王之下。 嗯， 咁呢个系要好清晰嘅。咁所以喺呢个系统底下，排名第一绝对唔系世界第一。 系， 咁呢个系要分得好清楚。即系你可以话佢拳王，因为其实拳王有好多头衔嘅，譬如因为。其实嗰件事有少少新成啦，即系以前就净系得即得拳王腰带，咁、但系后来都多咗唔同嘅腰带，譬如而家有所谓嘅有国际腰带、国际拳王啊、洲际拳王啊，就系、你喺同一个协会底下有唔同嘅层级嘅冠军腰带，咁嗰啲都系腰带。咁譬如系有啲系头十五位嘅咁样，或者系放埋一啲区分嘅咁样。咁但系而家讲紧，如果你讲世界第一嘅话，就必然系讲紧 world title 嘅冠军腰带 ，world title 嘅冠军腰带就系得一个啫 ，OK， 就系得一个啫咁样，咁所以咧系唔可以因为佢攞排名第一就话佢系世界第一嘅，咁呢个系唔准确嘅描述嚟嘅，同埋 咁有啲尴尬嘅，譬如有啲报章出嘅新闻相就系佢揽两条腰带嗰张啊嘛， 唔系嗰个系 即刻令你。 唔係咁，你可以話佢係拳王，但係嗰個唔係 world title 嘅拳王咯，嗰、個係另一個層級嘅拳王咯。OK， 咁但係世界第一係另一樣嘢嚟噶嘛？因為呢一個係點講啊？譬如即係如果係喺我諗，不過我覺得大家係會原諒香港嘅，因為喺我諗喺外國人眼中，可能大家都覺得香港人係咁撚樣嘅，即係。但係嗰個係足以構成一個挑釁嘅。 啊！ 即系呢个系呢、个系对呢、个系对拳王嘅一个挑衅嚟嘅，你做乜捻嘢话你世界第一？ 你 number one， 我系 zero， 系啦，你做乜捻嘢？你做乜捻嘢？忽然之间宣称，你做乜捻嘢？忽然之间宣称你系世界第一啦！ 哇，咁啊大件事， 你系世界第一，我系咩嘢？ 即系打嗰阵拳王攞条鱼蛋，攞埋份苹果出嚟啊，就掟落去。 唔系呢个究竟系咪一个公关嘅挑衅先？系咪先？即系咪？即系你知打拳成日有呢啲嘢噶嘛？系咪先？ 挑衅对望 嘅系啊，或者改啲花名啊，或者改一啲唔同嘅名咁样去宣称自己系乜嘢咁样。咁但系你总之我觉得系一个挑衅啦。咁但系我睇到嘅嘢就唔系一个挑衅啦。我睇到嘅嘢就系咦喂唔识嘢，即系我觉得当然嗰件事系高兴嘅一件事，嗰件事系应该表示祝贺，嗰件事亦都系振奋嘅咁样。咁而系亦都未有香港拳手曾经去到呢一个咁嘅位置。咁但系唔能够。因为你譬如你系，譬如我见到好多人就系祝贺佢，哇，哇登上拳王宝座，哇，劲啊劲啊，征服世界咁样，第一啦，因为系佢系 劲嬲先， 佢系有拳王腰带，佢系有拳王腰带，佢有两条拳王腰带， 唔系呢一个拳王嘅腰带， 佢有两个拳王腰带咁样，唔系呢个层级嘅，佢应嗰两条都系 WBO 噶系嘛，佢身上边嗰两条。 WBO 同埋 WBC 亞洲冠軍世界腰帶， 咁係應該有一個係國際，應該係WBO 嗰條係應該係國際拳王腰帶嘛。咁跟住然之後 WBC 嗰個唔記得咗係乜嘢咧，應該係洲際嗰啲咁樣。咁 洲際咯，2012年嗰次。 咁所以咧係你唔能夠咁撚樣就話佢嗰個係，即係你會好容易，即係我明白對於啲香港嘅觀眾或者香港嘅讀者嚟講好容易混啊。咁你見到佢身上面又有腰帶喺度。咁跟住然之后又公布咗佢排名第一，咦咁佢咪即係登上咗咁佢咪世界拳王囉而家咁样，咁跟住大家咪祝贺囉，劲啊，香港好撚劲抽啊咁樣样，但係唔係咁撚样分囉，唔係咁撚样分囉，咁其实嗰件事好撚容易分嘅，其实嗰件事好撚容易分嘅，真係冠军就係冠军，拳王就係拳王，拳王以下嘅人你就排啦，嗰个排名係挑战拳王嘅排名嚟㗎，即系嗰个系你哋系啦，你哋系你哋喺拳王以下嘅拳王以下嘅挑战拳王， 即系你攞飞牌食嘢，你优台，但系里边系有人食紧饭嘅， 系啊， 拳王里边食紧饭嗰个， 即系要明白呢、這、一个。咁当然唔系话想，即系当然有啲人就会话啦，哎冇所谓啦，都系登上咗第一，都系劲嘅咁样，咁系劲嘅，系劲，咁唔使讲啦，毋庸置疑系劲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大家都争相去，即系传媒啦，大家都争相。 爭相報導啦，爭相報導啦，然之後因為即係威啊嘛，開心嘢啊嘛，香港人啊嘛，香港勁抽啊嘛，咁樣咁我都覺得應該去講，咁但係要講清楚啲咯，要講清楚啲咯，因為係會，因為你首先你又要了解香港人係有幾咁蠢。 跟住香港人就會話：不如你哋四個總會四台聯班啦，好唔好啊？ 係啊，即係你又知香港，你又要知道香港人有幾撚蠢。香港人見到就覺得嗰件事哇勁啊咁樣，跟住之後就香港人就少少嘢就攞出嚟打飛機噶啦嘛，屌你老尾！就講到而家就征服咗世界啦，屌你老尾！跟住之後開始講，唉，老實講啊，其實鬼佬邊識打拳啊？ 入去中腦 開始嚟呢啲啊嘛。其實香港人打贏就好撚正常嘅，因為咧天下武功都出少林嘅，拳擊係源自於少林。子 咁样，你话佢唔系第一，我、哦、第一嘅甄子丹啊， 系佢开始乱鸠咁，开始乱鸠咁嚟咯，屌你老尾！所以系即系我觉得尤其是呢啲咁样嘅情况咧，系应该要小心啲咯，应该即系喺报道上面应该会谨慎啲咯。咁当然我又明白就系、是。其實落筆寫嘅時候，我又知道大家都唔識嘅咁樣，咁於是乎就啊唔好理啦咁樣，咁啊見到排名第一啦咁樣，跟住就寫個世界第一啦咁樣，咁就即大家覺得梗冇錯啦咁樣，譬如頭先陳四料要問，我、啊、可唔可以話佢錯咧？咁樣，我肯定咁話俾你聽，係可以話你錯。 嗯， 呢個係絕對可以話你錯，因為你唔可以就話啊，我冇錯啊，我冇話佢，即係有啲人可能會辯解啦，就係話我冇話佢做咗拳王啊、嗯，我只不過係如實地講佢係排名第一，跟住然之後話佢世界 number one 啫嘛，排名第一唔係世界 number one， 呢個係好撚清晰嘅，呢個係絕對唔會混淆嘅。咁如果你咁樣去報導咗咧，就唔係即係。佢可能會覺得就係話，喂、哎，我咁費撚事咁撚複雜啦，咁都係 number one 啦，都係值得高興啊，咁樣咁咪寫世界第一咯，絕部份份報紙啊，一百模嗰啲全部都寫世界第一咯，咁樣。你唔係一個即香港人好撚中意取呢啲咁嘅取巧啦，咁樣。咁你可能會只不過出心係為咗開心啦，咁樣。但係係唔尊重嘅，其實呢件事。 嗱、我睇翻蘋果嘅報導啦，咁佢係喺。第三段係有個補飛，最尾嗰句就世界第一就並非世界冠軍，所以咧都要挑戰世界冠軍，咁都補咗一句啦。 唔係啊，錯， 佢咁樣寫條題目咧，可能即係覺得咁樣好 share 啲，咁樣寫落去爆啲 啦。 錯，世界排名第一並唔係世界第一， 因為我見到都有啲寫 係嗱，咁啊好啦，咁啊好啦， 錯， 都有少量嘅報導或者排名第一嘅，咁但係喺網上面見嗰個 share 程度嚟講咧，我就真係冇見到係 share。 唔係佢哋係我覺得唔可以話佢哋係即係出即係都係想開心嘅，我明白。但係企喺對家嘅角度睇，係覺得你特登嘅。即係企喺外人嘅角度睇啊！如果外人假設識睇中文的話咧，咁即係如果即係 幾隻漢字識睇， 即係如果係英，如果呢件事係發生喺，如果呢件事係發生喺英語世界，喺英語世界係覺得你係特登嘅，係、覺得你係挑釁啊，唔尊重啊咁樣，即係你當自己贏咗，贏撚梗嚟，而家屌你老尾，即係嗰一種咁樣嘅意味嘅，咁所以係應該要謹慎地看待咯，我覺得。OK， 好，咁就係啦，係咁先啦，休息一陣，快咗繼續。